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返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就头先我哋讲到就係话，其实呢，即係呢件即係突然间炒人嘅事件呢，其实有维稳嘅工程。咁讲 喂，究竟我而家想问呢个问题，维稳究竟咩定义呀、大佬？ 维稳嘅定义呢， 维持社会稳定。 唔系， 你搞错啦，系维持政权稳定。 O K， 唔系即系帮政团。 唔系你有冇发觉？ 涂资抹粉， 你有冇发觉一件事？就其实啦，即系你而家你元水咁大件事啦，其实系可能系即系遍及，即系系好多人。即系其实嗱，你嗰阵时国教啦，即系几年前嘅国教事件，系可以即系引到100,000人去包围呢、這个啦，即系公民广场啊，即系政府总部咁样样。喂，咁大件事，即系你 in the name of 即系自己嘅细路咁样，系、可以包围成个。 咁唔系叫维稳工程，咁咪即系主义视线啫。 唔系，我知你未听我讲嘛，即系可以有咁大反应，但系今时今日，喂，同样。即都系牵涉到细路哥噶，唔止唔止细路哥啊，即系老老少少都有，都会中招噶。呢、這个叫元水事件，喂，竟然就系话呢啲所谓港珠咧，即系香港人咧，就一啲，即系其实唔系冇反应，个反应咧系细好多。 嗯、 即系谂下，喂，你相较即系呢国教事件同埋元水事件，何者为大？ 元水 梗系元水啦，喂！但系今时今日，即系香港人已经冇抗争嘅意志咯。 睇下你从咩角度睇啫，我就唔敢判断话元水紧要啊，定系还是国教重要嘅？因为国教就 系 洗脑工程嚟噶嘛。长远嚟讲，即系将当权者嗰一套嘢系灌输喺你脑里边啊嘛。如果唔系，大家点会咁憎一啲内地学生嚟香港读书嗰班友啫？ 系， 系咪？除咗嗰啲系高干子弟之外，读书叻之外，啊，比我叻之外，另外一样嘢就 系 其实。你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你係唔敢向當權者 say no 噶嘛？ 我唔係咩向唔向當權者 say no， 而係話元水事件點解即係引發唔到個大嘅抗爭，係 標準低咗啦。 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其實係講緊香港人仍然係對香港普羅呢啲咁樣嘅公共行政啊。 嗯， 即係嗰啲官僚嘅架構係仲有個信心喺度，所以覺得喂，你都仲會真係查，你都仲會真係幫手，大不了咪換咗啲喉去咯，大不了咪驗血咯，佢係咁諗嘢啊嘛。 除咗呢樣嘢之外，我覺得就係香港人都習以為常。 嗯， 你記唔記得我哋23條嘅時候咧立法咧，我哋好中意講一句説話叫温水煮蛙。 哦， 我哋已經煮下咧，發覺咧自己咧已經係熟咗噶啦，即係已經係冇感覺啊。 嗯， 即係佢唔係咁做咧。你唔觉得唔 系啦， 唔正常，反而觉得 你唔系你而家系冇咗 say no 嘅意志，但系咧你只能够 即系我哋讲以前嗰种喺殖民地生活成长嘅人，觉得呢啲系异数嘅嘢，呢啲系离晒谱，好过分。用刘兴嘅字眼就系、 是， 喂，而家已经觉得喂好普通啫，系嘛， 远水啫嘛， 唔系第二单咯咁样吓，即系大家已经系完全系习惯晒 审某疲劳嗰啲叫做 呢、這个，我系唯一觉得。我哋系被大陸化咗嘅地方， 嗯， 因為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嘅嘢，係完全係違反常理嘅嘢，已經係經常發生緊， 嗯， 我哋已經係適應緊， 係啦， 嗯， 即係我哋好似嗰啲 所以 蟲咁樣， 所以即係你如果你用翻即係呢個阿蕭公咧嗰種叫做係一絲不苟，即係偵探嘅精神咧。去用翻套翻落而家，即系你針對於梁振英嗰度咧，我覺得更為有用。即系呢個係有 opportunity cost 嘅，呢個係有。咁所以你話喂咁多件事，即系你牽涉到食安同埋醫安嘅問題，就係、是、話喂第一樣嘢就係話我頭先講呢個屯門醫院啦， 嗯， 同埋嗰個霉菌事件啦，即系呢個洗衣啊，即系你洗啲被鋪啊，你竟然洗到霉菌出嚟啊，仲要牽涉到15間公營醫院嘅。系嘛？跟住仲要去牵涉到呢个元水事件，无论公立公屋又好，私楼都濑嘢。喂，即系基本上人人自危。 我想讲点解话曾德成同邓国威咧？你已经系从呢一个个案里边，嗱呢个冇损失啦， 系 因为嗰两条友已经一定要俾人炒鱿鱼啦。 嗯， 其实已经系 find out 到咧，喺现时香港咧嘅政坛里边衍生咗啲咩问题出？ 嗯， 即系你谂下，两个人系好非比寻常。都系咧，系俾人炒鱿鱼， 系 睇到噶啦，一个答有啲预见未来嘅家庭问题， 系 一个就话落于 退休，退休咪退休。 喂，但系咁讲， 我想退休咪退休咯。 被退休啊！ 但系咁讲，即系呢件事咧，突然间炒人呢件事咧，系将大家嗰、那个公众嘅 attention 咧迅速咁转移，系嘛？即系你反而呢件事咧，喂，啲人会问啊， 冇人讲屯门医院，冇、 啊、 人讲原水嘅问题， 亦都冇人讲霉菌事件啦，系嘛？ 嗯， 即系冇晒咯，甚至乎即系呢个咩愉景湾嗰个利益冲突嗰个问题，喂都冇人讲啊，四单一个礼拜爆四单啊，几捻大镬至得嘅大佬啊！ 即系丑闻中嘅丑闻呢个政府。 即系嗱，你梁振英识玩战政治嗰样嘢，就系在于咧，佢系唔怕爆镬嘅，佢系以镬冚镬，然之后咧就将呢啲镬咧就花生化，系嘛？即系然之后咧呢个即系阿冯伟光啊，仲惊即系啲花生派唔够。仲要自己咧，就系即系做一啲即系呢啲咁样嘅。 唔系佢揾个港人港地就走去话鬼佢哋，一个就话咩 炒系换，就唔系跳船咁样样。 又讲个理由 啊， 因为佢想显示自己强政励志。 嗯， 第二咧，即系佢无谓，即系大家有任何猜测啦。 嗯， 咁咧谂住擅出嚟就话，喂，一条友就做青年工作做得差。 系。 嗯， 咁咪算咯， 系 吓。 但系梁振英今次咧，其实是一个豪赌嚟嘅，问我 系， 嗯， 点样豪赌法咧？ 系 第一，我已经系好怀疑，点解你够胆喐曾德成咧？对共产党嚟讲咧，共产党我而家发觉咧，佢唯一个好处，从、曾德成呢个个案里边咧睇到嘅， 嗯， 你睇佢呢个政党，佢系有少少情义嘅人， 吓， 即系如果我哋大家一齐打江山成功嘅话咧，我可能会斗你。但系咧，我哋喺打江山嘅过程里边咧，发觉咧你系即系受啲损失嘅话咧， 嗯， 佢系会补偿你。 唔系你对于土共嚟讲一个好坏嘅示范作用啦。 因为我真系亲事咧，系同即系曾德成咧系有交流过嘅。 嗯， 我发觉呢个人咧系十下十下嘅啫嘛。 啊， 但系佢老哥就真系好鬼死英明嘅。 佢阿哥就真系古惑仔嚟噶嘛，即系好聪明嘅人嚟噶嘛，好香港仔嘅人嚟噶嘛。但系佢系十下十下人，我唔知系因为佢过往经历，所以我见到佢咧都有少少敬意嘅。虽然我唔赞成即系用呢个暴力抗争嘅方法搞六七呢一个嘅反英抗暴， 系 条派传单啫，佢又唔系掟菠萝， 冇错。即系另外一件事系咁，但系你发觉佢咧，佢系因为佢嘅经历咧。令到佢冇佢阿哥咁有自信。 嗯， 话晒当年你系读圣保罗噶嘛？ 嗯， 系嘛？俾张卡片我，跟住就诶，得闲倾下偈啦咁样。大家互相切磋下，即系你觉得佢一个谦厚嘅人嚟。 嗯， 但系咧，你唔觉得佢一个能力好强嘅人？ 嗯， 即系佢做民政事务局咧，其实老实讲，我做咁多年区议员廿几年啦，就知道其实冇咩做嘅啫嘛，屌。 嗯， 第一呢、這个政务官嘅系统已经解决晒所有问题啦。你有咩做呢？系嘛？第二，你唯一可以 accuse 佢嘅，咪就系讲青年工作咯。咁你讲反中不力， 边个 关佢咩事呢大哥？ 嗯、 所以呢间嘢系有 QK 嘅。梁振英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得罪一个根正苗红嘅左派，点解？点解要咁做？你应该从个咁嘅角度去谂，冷静啲，抽离少少。即系除咗头先阿 Anthony 讲话佢可能系想转移视线，咁都冇理由揾自己嚟教飞转移视线噶。咁你系谂住系咪豪赌一铺咧？豪赌一铺系显示到自己强政励志，呢个系有道理嘅。因为点解咧？佢由12年7月1号上台之后，其实佢系冇乜自己嘅班底，冇乜自己嘅人物。 唔系佢强政励志，佢换人喺呢个时候换人。系唔 make sense 嘛？而换呢啲人咧，就第一就系民政事务局， 佢为佢两年之后，年龄之后嘅行政长官选举铺路咯。你唔听我话嘅、 啊， 我喐你走。 唔系，我觉得唔 make sense， 亦都唔 fair。即系第一，尤其系即系关于嗰个公务员事务局个局长，即系呢个撤换啊，系更加唔 fair。点解咧？佢又话邓国威就处理公务员加薪嘅诉求咧，就做得唔好。咁然之后咧，冯伟光咧就即系呢个冯伟光即系搞嘅呢个叫做港人港地咧，就喺度即系照 copy 啦，就佢攞呢样嘢嚟做理由啦。喂，大佬啊，边个最后拍板？又边个 last 拍板噶？即系呢个公务员加薪嘅要求 last 拍板嗰个，咪又系梁振英？ 即系行政会议。 屌，喂，你自己撇得到关系嘅咩？ 唔系，但系一个问题啊，你从香港即系由回归前后港英政府到特区政府个运作咧，其实你真系做领导人咧，即系正如你奥巴马一样， 你正如当年嘅即系白高敦又好，贝利亚又好嗰啲，喂，其实真系冇乜嘢可以做得到嘅咋。 嗯， 即系你冇以为坐咗呢个位，你真系当佢自己系皇帝先得噶。喂，你有好多规章，有好多制度，你系喐唔到噶嘛？ 即系你国家机器嘅部分嚟嘅啫。 你系只系一个表面上嘅演员嚟嘅啫。 嗯嗯嗯， 呢、 嗯、 个大家系搞我唔同意 Anthony 嘅原因就系你搞错咗个地方，就系、是、你以为佢真系好咩咩？佢如佢点解要喐邓国威？正正就系头先你讲嘅理由啦，就系、是、因为佢跟规章嘛。我哋有呢个嘅公务员咩罪用委员会啊、薪酬委员会嘅检讨。即系嘅机制噶嘛，我咪跟呢个机制做咯。 咪然之后佢俾人哋安嘅罪名就系太似公务员啊嘛。喂，你跟规章，你竟然俾人话太似公务员。 嗱，有好有唔好。从我哋啲左交嘅角度咧，就觉得喂，咁你咩都唔使喐噶啦，大哥。因为你分析香港政府由港英年代到今日嘅时候嘅政策就系你 incrementalism 啊嘛，你系逐步改革嘅啫嘛，或者系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嘛。我真系要搞全民退保嘅，我一定有你个班嘅 bureaucratic resistance， 你个班契弟咧喺度阻头阻势。我要大量兴建公屋嘅时候咧，你又班友真系阻头阻势。喂，咁我点样做啊？咁样？ 但个问题系香港佢本身即系十几万公务员，喂，你要真系喐呢啲咁样嘅政策嘅时候，喂，系一个好庞大嘅国家机器，你好难喐噶。 借口就系加薪，但系真正佢想做嘅嘢就系咧，佢发觉佢自己冇马。佢冇马仔嘅话咧，你唔喐嗰个公务员事务科嘅公务员事务局嘅局长嘅话咧，阿邓国威咧，你系做唔到呢嘢嘅。佢发觉咧系寸步难行。同埋佢要显示一样嘢，更加重要就系我要话俾你听，我系有权威嘅。我想边个喺度就系必喺度，我想边个走就边个走。嗱，问题就出喺反而另外一个问题啦。即系佢一定系为自己连林铺路啦，一定系为咗即系显示自己嘅权威啦，一定系为咗有啲政策发觉自己推动唔到系要做啦。但系点解系爷会 approve 咧？啲人讲到好好笑嘅，即系林和立又好啊咁样。唉，你自己将心比己，调翻转头，你系爷，你个少少特别行政区，你个行政长官要求换呢条友，唔通我阻你咩？我都费事烦啦，大哥。 嗯， 所以有啲人觉得好似哲理咁，就话梁振英不会下台，觉得系收到唔知咩风咁，甚至乎觉得梁振英下台喺一月咧，即系呢个系收流料嘅，又系唔知咩风。你系阿爷，我唔需要收咩风，简单分析，俾你做埋佢啦，做完咪算咯。下我先再讲啦， 我都咁样讲， 系 即系而家你既然你即系安嗰两个人嘅罪名，第一个咧就系民政事务局咧，即系曾德臣佢就话即系啲人即系啲僆仔唔睇基本法啊嘛，就系话即系人心未回归啊嘛，喂唔难道即系你换 唔好话僆仔未睇基本法啦，我哋都未睇得晒啦， 难道你换咗刘江华啲人就会睇基本法啦咩？ 冇关系嘅， 即系咁讲啊，即系如果你讲到咁大嘅时候咧，你个镬更加大。喂，即系话如果你换咗个刘江华出嚟，嗰啲友会即系都系依然睇唔到基本法嘅，啲唔会 你就咩镬啦？呢啲完全系一个表面嘅理由嚟嘅。 系啦，我正想讲阿龙快咗，就系嗰啲全系藉口嚟。 啊， 真正佢想达到嘅目的就系佢。你唔好攞西方國家嗰啲嚟俾咩話政見唔同我先即係撤換內閣啊，即好似咩齊布拉斯咁你反對我繼續喺歐元我，所以我換內閣，或者你投反對票啊，所以我換內閣。你唔好用嗰啲嚟標準嚟講。梁振英呢個人，佢係一個咁有權術嘅人，心狠手辣，絕對無情嘅人，喺共產黨嘅奶水長大嘅共產黨嘅忠實黨員嘅話，佢係學足老母。但你冇老毛咁嘅实力，佢只系为咗要加翻自己啲人落去嚟做嘅啫。但系咧，佢 consequence 系咩咧？如果我系佢嘅智囊嘅话咧，喂，你喐曾德臣好大镬噶。 系啊， 你呢个系传统左派嚟噶。 系啦，你对于土共系一个好坏嘅示范，即系话我忠心原来系冇用嘅。 喂，呢一个人老实讲，即系已经系。坐咗嗰几年监，戆居居派下单张，大佬我咪坐咗好多年。 系， 唔系，但系 即系咁讲啦， 亦都反映到一样嘢，就系其实曾德成佢背后嗰班传统左派，包括陈婉娴，包括黄国兴嗰班，其实系已经冇任何嘅政治实力咧， 冇价值。 系咯， 一嚟啦，二嚟就系其实佢。 但系你唔会公然咁做啊嘛。如果你做完呢样嘢之后，你系冇得掹啊。 你是完全想找回他们的支持都是没有机会。你走到这一步的话、跟着你最惨就是怎样、你得罪完传统左派、得罪完这个公务员系统、那你剩下什么？ 其实呢这么说啦， 商界不嬲都不妥你的啦、李嘉诚从来没有给面子你的噃。 唔系佢 呢一个系矛盾嘅政策嚟噶，呢个矛盾政策。 二线富豪同埋中资咯， 呢个矛盾政策嚟噶。嗱，其实习近平又好，即系其实中央都好，其实佢哋即系都希望咧，即系呢个将呢个梁振英咧，就系、可以团结到呢个建制派。咁但系问题偏偏就系你咁样做咧，你系打击到忠臣啊嘛，即系你令到忠臣系冇即系合理嘅回报，咁而令到后来者咧。都系咧，即系其实全部都机会主义，咁所以啦，就系话你刚刚个周末咧，呢、這个叫补选啦，其实带俾大家嘅启示就系话，点解会输？建制派点解会输？就系、因为自己拆自己飞啊嘛，系咪？ 所以我哋 既然中心系冇奖励嘅话，咁就要为自己打算啦。 泛民主派咧，我觉得咧应该要利用呢个契机，即系你建制派里边咁样严重分化嘅时候啦，你自己醒爬啦。 嗯， 即系唔好讲啊，郭永健嗰个 case 啦，我僆仔嘅时候，啲人唔好捻笑佢啦。我九一年第一次参选，我攞过一个 percent 选票，39， 咦，同今次郭永健差唔多，佢三 冇错啦，唔系佢啊蚀底嗰一样嘢就系佢冇几年时间可以补翻嗰11%，因为你过半系有困难噶嘛，你即系攞主流嘅一个嘅支持啊嘛，但系如果你泛民主派咧喺而家嗰个嘅政治空间里边，只系得一样嘢可以做嘅，就系你要用利用建制派呢个矛盾。嗱，你谂下梁振英，如果你叫佢落台嘅话，其实而家佢系最脆弱嘅时候。你睇佢喺上次施政报告里边咧嗰种即系趾高气扬啊，即系盘晒皮啊嗰种表现咧，已经系反映到呢样嘢噶啦。佢得罪咗大妈撒，大部分嘅大妈撒其实唔睇佢。上次阿达仔喺佢个咩，而家叫咩高达情报室啊？ 唔系高达顺丰耳， 顺丰耳都好啦，佢都讲咗啦。佢话四大地产商里边，我话俾你听啊，恒基都唔系撑佢嘅，长实唔系撑佢嘅， 系好明显啦。呢个就撑唐营噶嘛，呢个本身 人哋全部系撑唐营噶嘛，因为嗰啲系保障既得利益嘅，你一定要利用。 喂，唐营都系 大妈撒嘅矛盾 啊， 第一。第二一定要利用传统左派，而家你喐咗曾德成嗰个矛盾。你系咪曾玉成出嚟为佢细佬讲嘢？平时佢边有咁嘅？喂，你其实违反咗作为一个立法会主席嘅身份，你不停喺度评论政见，大佬。 佢违反咗个党员嘅身份添，大佬党嘅决定，边有咁多声气啊，大佬？ 你都要利用佢而家得罪嗰班公务员嗰种矛盾。其实佢玩完噶啦，一月就唔系。我系阿爷都唔会咁谂啦，咪俾你做埋佢咯。喂，你会次次都脚痛咧？系嘛？所以讲一月嗰啲又系离谱，博一月嗰啲又系戆居。博一月嚟做咩意思啫？你谂下，你系佢都唔会咁做啦，你系习近平，你会唔会咁做啊？傻噶， 咪所以咧， 你制造混乱啊？ 系 咪好好地等佢做埋嗰几个月咯？咪算数咯？ 咪所以你话呢个泛民要团结，当然啦。即系因为要利用即系而家咧咁好嘅契机，就系呢个建制派系咁多内乱啊嘛。咁但系同时间咧，你见到泛民咧，其实都系内部系好多矛盾嘅。嗱， 十啊， 正如即系呢两个礼拜发生嘅事啦。上个礼拜如果记得我哋节目讲过，就系话大舅咧，就其实佢呢个财委会即系突然间就突袭，就即系其实即系佢自己搞个议案，就系话要追究呢、这个中电唔系即系中建喺呢个原水上面呢个责任，就停止咧佢喺九东嘅所有工程，即系停，即系唔好俾佢即系再去攞呢咁嘅工程。 公屋嘅工程啊，你意思系话政府嘅工程？ 唔系，即系嗰啲系即系佢好似唔知咩水电定乜 Q 嘢。咁但系嗱，即系嗰阵时就系正因为就系话嗱，咁因为嗰阵时就系大舅自己提出嚟啊嘛。但系咧嗰阵时就 accuse 咧，呢个就系话民主派啊、民主党啊，即系呢个公民党好多人啊，即系啲主流泛民啦、都唔出席啊嘛，所以先搞到就系话你咁样嘅杯葛行动咧就做唔到咁样样。但今个礼拜就唔同咯，今个礼拜咧。好得意就系见到你呢个民主党咧就反将一军啦，就系、民主党自己就发起呢个 PNP，就针对呢个元水事件， 就即係要傳召呢啲即係相關官員啦，咁樣樣要揾人負責啦。咁但係今次呢，即係唔出席嘅有邊啲人呢？就係、是、阿太舊啦，咁啊同埋呢個陶謹申啦，跟住仲有一個我唔記得咗啦，大佬，即係喂，大佬，即係即係阿大舊呢，今日就急不及待咁去回應呢件事啦，就係話。即係今日嘅議案點樣缺席，就搞到點解即係呢個PNP 通過唔到呢，就係、是、因為呢佢自己都係今日先知。 咁你上次都可能係今日人哋都唔知喎。 係啦，你事先有冇同人哋溝通呢？ 唔係，所以呢個咪就係你想講嘅結論，就係泛民嘅問題，就係你自己本身呢都冇 內部協調都冇做得好。 通傳嘅機制、協調嘅機制，甚至乎呢大家係有一個團結嘅力量。 有咁重要嘅議案，點解大家唔溝通 好呢？我不厭其煩重申啦，我係反對啲人呢話我哋唔應該成個泛民陣營呢有呢個泛合會。泛合會有乜嘢問題呢？你唔鍾意開，即係例如我唔鍾意開會，即係假設啫吓，咪叫 Anthony 幫我頂咗佢囉，我懶嘅話係咪咪叫阿龍幫我頂咗佢囉，咁起碼我都收到風㗎嘛。喂，今日我要做乜，今日我究竟係反台一定唔反台，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嗰個機制係 HCF 嚟㗎嘛。 嗯。 同意咪做囉，唔同意咪唔做囉。雖然我嗰次都話同阿長毛講，我話大佬你唔入泛合會，第一你掌握形勢冇咁清楚，亦都掌握唔到咧，佢哋收到啲咩風，幫你去判斷究竟你下一步係點做嘛？泛民主派，你從呢一件事件睇到咧，大舊提嗰個嘅咩 掟中國， 唔係即係佢呢個針對呢個中建， 人哋又唔知又冇去投。嗱、今次 你又冇同人打招呼， 你又中啦，人哋亦都唔會同你打招呼。 即係你鬧我，我又鬧翻你，係嘛？ 多鳩魚嘅。去投一張票有幾困難啦、唔使發言都可以入去撳掣㗎，大哥。 咪就係、是、偏偏就係、是、其實民主黨上個禮拜就已經一早講到明咧，喺財委會裏面咧就唔會出席，亦都唔會拉布咁樣樣。咁呢、這個如果你真係事先冇同人打招呼咧，咁呢個無可厚非。 咁你都唔入飯盒會， 啊、 你點樣說服嗰班人同你一齊拉布啊？ 啊 系咪？你话我哋唔系同佢一齐，我都冇机会喺个节目里边去质下何俊仁啦，问下佢问题啦，等佢反思下。 啊！ 你连呢个机会你都唔做， 即系 你觉 得你自己好捻清高咩？ 你见到呢两个礼拜， 我都唔觉得自己好清高、啊。 你见到呢两个礼拜所谓议会抗争咧，其实系变咗互相指责啊嘛，即系 跟住各自为政。 系啊， 系咪啊？各自为政，话俾你听啊！即系共产党系笑到扑街，话俾你听， 唔系 佢心到死嘅。 喂，即系阿爷吹鸡，即系大家都勉强会跪低，系咪？但系激进派同埋泛民， 阿爷都未吹鸡，你包仔已经全部跪低。你以为好过瘾咩？唔系呢个，我系同大部分咧喺网上世界嘅朋友咧，我立场唔同嘅。因为点解咧？我依然相信人咧系能够改变嘅人嚟。如果你影响得佢多嘅时候，嗰啲人就会自然会改变噶嘛。点会成日铁板一块？除非佢背后有政治目的嘅人，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如果你民主党唔系因为上一次嗰单嘢叫埋大舊，大舊都会去啦。因为你大家唔喺同一个阵营里边嘛，大家都系见到面都唔望下嘅，心里边屌你老母嘅，咁梗系唔会睬你啦。你实输俾人哋噶。 我希望大家即系其实喺泛民内部啊，或者激进派都好，即系其实大家预先都知道就系话，其实而家呢个议会抗争咧，已经为咗呢个不团结咧，已经付上咗代价。其实系咁喂，起码叫做而家呢个叫区选都未开始啊，系咪？咁你仲有一个另一个挑战就系话，喂，而家陈云都话要选啊嘛，陈云都会率领呢、這个即系本土派系要全面去参选啊嘛。 陈云呢我后期即系个分析就系咧，佢只系为咧呢一个咧系追击嚟铺路嘅啫。佢大部分嘅人乜嘢料子，大家都好清楚啦。 系 点可以企出嚟选举嘅？揸住个咪都未得啦。佢系搞局嘅啫。你而家泛民点解面对咁嘅问题就系咧，系人系鬼，大家唔知边个系坚定，边个系流。 系 呢个系第一个问题，大家冇互信系第二样嘢。第三就系阿爷基本上系渗咗好多沙子入去咁样。 诶，嗰啲咩思路嗰啲咪咁样， 系嘛？思路固然啦，甚至乎有人话十年都系啦， 嗯， 系嘛？你搞笑嘅地方就系话，诶、哎，我哋出嚟参选，我要令到呢一个嘅区议会 因为下次嚟緊委任议席係取消啦，我要全部即係光复啦咁样。咁你又唔去打建制派，人哋喺度嘅时候，喂呢、這个世界总有啲好契弟嘅人同埋少啲契弟嘅人嘅。你又唔撚打。 我谂你噏错咗嗰个叫新政嘅专门追甲嗰个啊！ 喂呢、這个好捻大镬，即系我唔记得边个打边个啦，咩青年新政啊，嗰啲本土派嗰啲咁嘅粉肠嗰啲，全部走去追击 乳甲啊嘛， 自己相对上边系近嘅人， 嗯， 我都唔知呢个咩逻辑咩道理，所以黄老邪从来都冇同我辩论过呢个问题噶，佢就喺个网台度勾噏嘅啫嘛，系咪讲到趾高气扬？喂，你咩嘅分析同咩道理啊？你唔系学老毛出身嘅咩？边个系最大嘅敌人？边个系最大嘅朋友啊？而家边个系我哋嘅对手啊？搞捻清楚未噶 ？OK， 下接翻嚟。 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食。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